沧海遇上的你，到底改变了我什么？落叶与老根互相的风尘，是故事中的传说。不如我回去，不如我不留，爱恨中付出什么？不如用我一生，不如将我填海，横竖也是传说。红树一枝人，我将忍不住回首赴后落一尘，春风吹得也算早了，明天会的年少了。不如我回去，不如我不留，爱恨中付出什么？不如用我一生，不如为我梦，生今世永不相逢。不如用我一生，不如为我梦，今生今世永不相逢。

来爱都连着四海，通向未来。 我爱那种象征爱情。

彩虹天堂，有你说的爱在用幸福触摸越深，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苍苍，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，有你在我身旁。 人不住贪图， 喜你，祝你年年好运气，财源滚滚好丰收，歌舞升平在今朝啊，今年一定收成好，新年歌儿大家唱啊，你我都说新年好。小小方便跑， 多热闹， 牛一般的美呀，蛇一般的腰呀，小姐她满街跑。今天说是恭喜你，祝你今年好运气，金银财宝一定来。插秧的人们要望着老地老，今年收成必须